www.myradio.com.hk 一个当港管局系死嘅 radio 频道。 各位街坊，我系陶君衡，足球频道有靓女 Rosa 同埋呢个明灯长毛，星期二晚11:30记得收听足球频道。 各位网友，你已经登入咗 myradio.com.hk， 我系你嘅主持卢永乐。每逢礼拜四晚上9:00至10:00，我哋会喺 myradio 同埋我好朋友麦国峰同埋嘉宾一齐向大家提供有型有款嘅健康资讯，亦都咧为大家提供有趣嘅笑话。请支持 myradio.com.hk。 星期五10:00至11:00在 MyRadio， 梁錦祥和何秀蘭一起在這裡說三道四，還有指手畫腳，雖然你看不到，不過希望你各個星期五都在這裡一起聽到。 星期一晚9:00有 Rosa 和 Sino 在這裡跟大家講下這個旅遊的景點啊特色的，如果你喜歡去旅行的話，就歡迎大家星期一晚9:00黐實 MyRadio。 各位，我是梁錦祥，請全力支持 MyRadio www.myradio.com.hk。好，到咗呢個梁錦祥時段嘅時間啦，今日就即係阿何醫嘅節目咧 overrun 咗咧，有好多嘢內容喺度，咁所以我又遲咗少少。咁要聲明先，今晚個節目咧就應該改名咧就叫上海之夜嘅，因為阿傑斯仔咧就嚟咗啦。 係， 傑斯仔咧就喺呢個長住上海兼呢個東莞嘅呢個即係行走人啊，咁啊即係長三角珠三角俾你走暈噶啦。咁啊， 彼此彼此啦， 彼此彼此啦，即係上海我係差少少嘅，我係去過呢個新天地嘅啫。 我嚟緊新天地。 咁但係阿傑斯仔未開，即係同我哋即係長談之前咧，我有幾樣嘢台務嘅嘢咧，我就要講講嘅。咁第一樣嘢就好消息啦，因為咧就琴晚咧，我哋初步即係一個統計咧，我哋發覺咧就風蕭呢個蕭鼓聲中嘅收聽率咧又破咗個新高。 咁係啦。 咁呢個就似乎係近期咧，我哋一個即係比較好嘅走勢嚟嘅。咁我初步估計個原因咧，可能同近期呢個小甜甜案嘅遺產嘅事件咧就有些有關啦、因為好多人都因為呢個咁刺激啊、咁即係曲折離奇嘅新聞咧，而追聽好多即係我哋電台嘅節目啦。咁尤其譬如阿 Q 仔爆咗一個即係好獨家嘅消息之後咧，就好多記者啊或者啲新聞界朋友咧都不斷追住嚟，要想同阿 Q 仔做訪問咁樣嚇。咁啊，我就劝咗佢哋唔好啦，即係要做訪問，不如聽我哋節目算數啦。 哇，咁黑 sell 啊！你真係幾多人啊？咁即係最後尋晚， 我諗即係琴晚最後都過700啦。 哇！ 即係如果呢個趨勢一路發展落去咧，我哋應該達到鬱敏嗰個預期，即係話我哋喺即係可見嘅即係幾個月之內，我哋會見到1000。 1000 咁見到1000咁就。即係阿鬱敏嘅心愿就還咗啦，即係哇即時有一千人聽，咁即係同呢個以前嘅呢個 Cyber 嘅年代可以相提並論啦。咁、另外一個即係今晚好多人追問我嘅問題，或者呢幾日好多人追問我嘅問題呢，就係、是、呢個智能周記。咁呢個 手記啊， 周記啦同、手記即係 邊有慢慢做。 嗱咁呢個問題呢就我要詳細少少答。第一樣嘢咧，其實《戰南周記》呢個即係節目，其實我哋點有啲咩睇法咧？我自己覺得咧，牛咧即係佢個 potential 好大嘅。其實我哋應該同佢做一個品牌出嚟，就係、是、戰南嘅品牌。 應該應該。 咁初頭咧，我哋會有一個即係戰南嘅 網頁 度啦，跟住我哋戰南嘅網頁啦。咁遲啲我哋可能啲 整個戰南嘅 icon 啦。 戰南，呢個就正想講啦，就係而家我呼籲啲網友咧，你邊個即係有興趣咧，同佢 design 一個設計一個戰南嘅 icon 出嚟。咁啊，傑斯仔，你呢方面有冇啲專長嘅？ 我冇專長， 冇專長， 我識講嘅啫。如果你揾人整，我都可以諗下。 係可以諗下， 因為我知道牛係點樣嘛，可能有啲網友唔知道牛係點樣。 佢見到個樣子，我反而覺得唔係一件好事。 你想象一個版咗， 係想象一個戰男嘅樣係點樣嘅咧嚇？即係呢個係一個好 兩個方法都得， 一個想象空間嚟噶嘛。 即係 咁嗱，我就決定咗一樣嘢咧，戰男手記咧就要長做噶啦，因為呢個節目其實都係好受歡迎。咁咧就我自己就唔會參與啦，因為即係 因為梁錦祥太迂腐啦。 嗱，我唔 再解釋。阿梁錦祥唔夠字，太迂腐咯。 我唔解釋呢個原因。咁但係咧就即係我就建議佢咧，佢即係每個禮拜咧就會。 即係請個嘉賓上嚟。咁、譬如阿陶君衡啊嗰啲，佢阿陶君衡已經講阿飛身，即係 好多好多人都話飛身幫佢啊，包括我在內， 阿盧永樂又係啦。 咁啊，傑斯仔可以講話呢個中環呢個長三角嘅呢、這個即係戰艦嘅， 係一個嘉賓嘅傑斯仔啦，唔使講， 冇所謂。 咁我自己俾多個提議你啊，阿牛，你應該訪問一次阿蕭生嘅。 我想啊，喂，我 現在聽清楚，你聽清楚，我要問咩先？ 好啊， 淨係做一個題目啫。如何分辨真波与假波？ 黐线啦，梗唔系呢啲啦， 应该系讲 帮佢做细，帮佢 萧生系阿萧萧生系我哋啲前辈，应该讲下啲七十年代啲咩风月场， 系啊，睇下点样滚法以前大佬呢啲。 嗱，我睇而家嘅网页咧，又系爆晒，哇！真系。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咁出晒嚟啊！ 阿姨姨唔好恨啊，姨姨， 你唔好讲人哋啦，你唔好讲人哋先啦，你嗱我即系再讲埋落去咧，即系战男应该点做咧？嗱，佢当佢发展咗个品牌之后咧，其实佢应该出一个杂志嘅，一个周刊就叫做《战男周刊》。 我系谂到咁长 啊！系啦系啦吓，咁即系可以发行呢个中英文版啊，或者双语版啊，或者简体字、繁体字版啊。咁即系当到其时咧，就战男咧就会阿牛咧就成为呢个《战男周刊》嘅总编辑，咁我做社长。OK， 咁啊， 咁啊，仲可以出一啲 merchandising product。 系啦系啦，阿杰斯仔，你谂谂，即系点样出一个即系类似一啲相关嘅 tie in？ 就个 icon 出咗嚟 啦，系啦系啦。咁我哋个 出啲衫咁样啊， 就即系试下用呢个战男做一个品牌。即係點樣？我哋喺 My Radio 呢個基礎上，呢個平台上 發大佢 呢個品牌， 發大佢。 OK 唔 OK？OK 好，我答先。OK， 好提議。 第三樣嘢咧就係傑斯咧同我上兩個禮拜同我講嘅就係呢個 Shopcast 嘅問題。你可唔可以講講係點睇法嘅？ 點樣睇法啊？你哋收到啊？ 我知。你睇出嚟個效果係點樣？ 個效果OK 嘅喎。如果要一條寬頻，咁我就通常我大部分時間喺大陸用啦。咁你知大陸嘅寬頻就。比較上嚟講係比香港慢少少，因為可能佢有個過濾啊之如此類。咁 even 喺大陸睇都係 OK 嘅，係 咪？ 即係好清嘅，算係好清啦。同埋就係唔會窒下窒下啦。咁同埋你知道，因為佢係都係啲大陸嘢啊，咁就佢就有好多好多嗰啲盜版嘅電影喺上面啦。咁佢就通常係一個個 channel 咁樣嘅，即係然之後就由朝到晚都可能係播緊，即係而家好新嗰啲片啊，咁樣嗰啲咁嘅 channel 啦。咁啊，仲有就係你可以喺 shopcast 上面睇到，我大部分時間就係睇譬如夜晚睇 BBC 啦，因為我好中意就係因為之前嗰啲 PP Live 冇 BBC 睇嘅。好，我用 喂，如果呢個講法咧，佢 shopcast 基本係突破曬所有限制嘅，即係變成一個你隨時隨地可以睇到嘅電視台。 online 噶 ，online 電視台 係啊 ，live 噶，全部 live broadcast、哦。 我懷疑可能我哋遲啲要改名啊，唔係叫 My Radio， 叫 My TV。 嚇、啊，你有冇睇過先？ 我有，我立過。 你而家你都裝得到。 但係我哋唔知道，即係話，譬如我哋喺上面廣播嗰、那個嗰、那個模式係應該點做法？ 哦， 咁所以呢個我就如果話，譬如有啲聽眾我哋知嘅時候咧，就麻煩我哋可以 呢啲技術上我就解答唔到你。不過我好鼓勵好多，但係我好鼓勵好多球迷咧就去用下。 係啦， 因為。你好過如果 俾 錢啊李澤楷賺嗰三百幾蚊，因為每一個禮拜咧就如果我慣性咧就我喺上海咁咧，我就兩部電腦一部電視，咁咧我同時間就可以睇緊三場比賽嘅、 哦， 即係如果喺上面 你得閒有冇聽下 My Radio 啊 ？My Radio My Radio 喺上海 啊， 我唔使經 Shopcast 聽噶，因為而家暫時。 哦，得啦，唔使講啦， 唔好講啦， 即係總之就 聽到啦，好順暢。 唉，即係遲啲我哋應該搞呢個普通話普通話台啦。唉，真 係 啊，阿牛，你可唔可以講普通話㗎？你 我沒關係啊， 啊，沒關係，你真係，唉，你嗰啲一塌糊塗啊，你真 係，你才一塌糊塗。 即係理論上係喺上海係有人，如果有人知道買 radio 係聽得到嘅。 我自己老實講咧，我就其實我呢幾日呢排咧，我 check 翻曬啲 email 咧。實際上是有廣州的聽眾寫 email 俾我哋。 嗯， 我自己的睇法就是那些是廣州的原居民嚟嘅， 嗯， 即係唔係香港人上到廣州嘅， 嗯， 啊，咁所以呢個 呢個唔出奇啊。如果我諗廣東省一定有人會聽啦， 係咯係咯，所以我哋都係積極去發展下呢個普通話台啦。 嗯， 啊 ，OK， 就我而家要打一打啲 ICQ， 因為喺度爆曬，喺度爆曬，咁咧就 讀啲先啦， 讀啲先啦。咁啊 ，Super Red 邊話會唔會蕭生叫蕭生爆下啲女星嘅 秘密？ 我呢個我傳話俾佢啦嚇。今晚有冇前男手記啦？ 冇， 呢個我哋要即係要喺度解答下嘅。咁咧就阿牛，你其實你係咪應該係下個禮拜開始你要即係固定時間去做呢個節目咧？ 個時段啦，就真係仲未揾到， 仲未揾到啊？ 係咯， 嗯，等多五個禮，等我俾呢個禮拜五八點至九點你做啊。 哇，又要早啲上嚟啊！阿台长、阿老细，都要山路行下啦，大佬。我已经好早上嚟，仲要做到。 喂，你都未做24个钟头，你仲嘈你真系。 哇！你咁加人工， 哇，真系好受欢迎、啊。我全部都系问贱男手机。 系啊，我知道，我收好多 email。 嗱，我仲补充一样嘢咧，其实我而家系度紧一个吃喝玩乐嘅频道嘅，即系讲饮讲饮讲食嘅，咁嗰、那个即系potential 嘅可能嘅节目主持人咧，系都系几识呢类嘢咯吓。 菜篮 好事嚟嘅，好事，即系因为 My Radio 要多元化咧， 系啦系啦， 即系你可以吸纳唔同嘅听众。 因为点解咧？譬如话 又变咗其他嗰啲节目都会个 rating 会 boost 啲，因为如果譬如话你太集中喺时事上面嘅时候咧，即系佢系只系吸引到一类型嘅听众。 系 咁、如果譬如话个时事当喺嗰个时段系比较沉寂嘅时候咧，你可能嗰个听众本身嗰个增长率就会比较 同埋而家一个好时机嚟嘅，因为正常嗰唔系即系大众电波嗰啲电台冇咩听啊 嘛。哦，已经我哋大家去忘记咗佢啦。OK， 咁咧就有人同意阿杰斯嘅一个讲法啦，佢系可以同时睇三个频道嘅。 系啊， 咁点解有咁多？ 唔止三个，得你有几多部电脑就？因为佢一晚其实我谂播紧同一时间可能播紧如果即係譬如可能英超播緊啊，西甲播緊啊，意大利又播緊，德國播緊啊，佢上面都可以揾得到。咁、 哦、 所以你有幾多部電腦，其實你可以睇到，你眼睛可以睇得到就得㗎。 咁呢就Sody 話呢，就我喺嗰個宣傳聲帶入面個網址呢講漏咗個 RW 係咪呀？ 係咩？ 係咪呀？即係我哋翻 check 下啦，如果唔係我今晚再補多個 保錄啊，保錄啊，保錄 啊 Jingle 啦。咁呢就跟住咧就阿雲問我係咪想做呢個聖書大亨 ？Of course 我係想做啦，嚇，幫我做唔做都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嚇。咁咧就跟住咧就何輝廣播好，何輝我哋請佢咧就似乎就有少少困難啦，因為佢而家喺廣東省咧都十分之即係活躍啦，嚇，即係 同埋幾 hot 嘅佢都 好 hot 啦，係我上親去都係見到佢啦，嚇。 係啊， 好咁咧，跟住咧我哋講埋其他嘢咧，我哋逼一逼，跟住同阿傑斯仔講講上海之嘢。 好啊。 咁我睇到一啲意見咧，就講咧，譬如話我哋而家嗰個節目嘅名稱咧，係咪應該改一下啦？因為譬如話係改呢個梁錦祥頻道啊、何依頻道、黃宗文頻道嘅時候咧，就即係有少少單調。咁我要解釋下點解最初我要用咁嘅方式去做咧？其實乜都係假嘅，即係你一認到個名咧，你會知道個節目係做乜嘢。尤其是譬如話我哋啲節目主持人咧，個知名度比較高啦。但係第二個考慮更加重要嘅就係話咧，如果你喺網上去 key in 一個名字，譬如 let's say 係假設係黃毓民嘅時候咧，呢個係好容易見到黃毓民頻道呢樣嘢嘅。咁呢個就係我哋最初構思點解用咁嘅方法，係 嘅咩？ 咁簡單嘅方法去做嘅原因， 即係 searching 嘅時候。 係嗱、哦，譬如簡單，我舉個例，譬如《蕭鼓聲中》咧，你 search 出你未必會揾呢個蕭若元呢個字咧，去 search 到呢個節目出嚟嘅。 明白 嚇。咁所以，但係如果你話蕭若元頻道咧，你 key in 咗蕭若元呢個名字，你就好快揾到呢個樣嘢出嚟。呢個係我哋最初。即係點解要咁做嘅原因？咁但係而家做落嚟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呢、這個呢個好處已經係慢慢係即係已經做出嚟啦。我哋唔需要再透過呢個方法去令到啲人知道。 咁其實可唔可以咁樣咧？即係譬如話係梁錦祥頻道知乜乜乜， 係啦係啦，你又可以起個名，你可以 有個節目名都係好嘅。 譬如阿 Rosa 佢已經係唔用呢個名咧，佢譬如用呢個 係旅遊學會 呢個方法啦。咁其實我係支持呢個樣嘢，即係只不過慢慢即係慢慢去轉變佢，即係令到即係。聽眾係適應到啦，咁另外節目嘅內容方面咧，好多人提供意見啦，即係譬如話除咗我哋而家現有嘅節目之外，應唔應該更加多元化或者做下其他嘢咧？咁呢個我完全贊同嘅。但係一個問題就話咧，我哋做一個節目嘅時候咧，我哋嗰個內容咧，要揾嗰個節目主持人咧，我哋係要好小心。 嗯， 即係我哋唔希望話我哋揾一個節目主持人，佢做兩三次之後咧，跟住就即係 得底啊之類啦。 你就唔好成日即係講緊呢樣嘢啦，我係講話即係譬如個節目主持人會 病啦 running out of steam running out of steam 啦，即係話跟住會內容方面會比較頻乏啦，我哋唔希望，我哋希望一個節目主持人呢，佢起碼能夠做到一個幾個月嘅節目嘅水平都係保持到一個比較平均嘅狀態。咁呢個係即係點解我哋會有陣時我哋明知嗰樣嘢係一定係好多人聽嘅，我只係舉個例，好耐好耐之前咧，其實已經有人即係叫我哋做呢個財經頻道。 嗯， 咁我哋一路未揾到合適人，直至我哋揾到黃博阿黃教授。 嗯， 咁我一做， 而家做第二次已經破咗我哋即係禮拜一嗰、那個收聽 十一點時段 嗰個收聽嗰個 係全香港喎、啊，我計全香港嘅網絡電台。 咁、所以睇到即係其實一個好嘅節目主持人或者一個平均嘅節目主持人咧，對個節目係好重要咯。即係唔好咁話咁輕率話我哋一即係要覺得嗰個節目內容係可以做嘅時候咧，我哋就揾。求其揾人去做，即係始終係要保持一個即係比較謹慎嘅態度啦。咁、好啦，咁今日台務咧就我哋暫時咧講到咁多先，因為 仲有好多 ICQ 喎， 好多 ICQ。咁我哋聽一聽個音樂之後咧，翻嚟同阿傑斯仔首先講一講呢個上海之夜。 好啊。 好，翻嚟啦。 嗯， 阿傑斯仔，你同我答一答少少 ICQ 先。 好啊，有一个我都想答一答啦，阿云啦，佢话傑斯仔几时约埋一齐睇波？长哥，你会唔会搞翻次咩睇波睇波团？咁就下次欧联应该几好睇，曼联上咗身。好啦，呢个虽然今晚唔系做足球啦，咁但我都答一答啦。我哋都想搞嘅，其实咁我谂我哋尽量又安排下啦。即系我上一最上一次搞都差唔多05年嗰阵时，曼联对阿仙奴决赛足总杯咁我哋搞过一次啦。其实好多人嚟睇嘅，好开心嗰次。咁但系俾啲时间我哋啦，我哋睇下啦。即系决赛系5月尾，咁我哋睇下有冇可能可以又搞到，因为大家时间都我自己嘅时间都好难。 我啊补充一样嘢，我已经开始唔睇。波噶啦，因为我觉得而家足球系堕落嘅。 但系成班人一齐睇波都系一个聚会咁样。 我哋睇嘅年代就系呢个佐治贝斯嘅年代。你话点睇得而家嘅足球咧？真系不堪入目。我哋睇个比例啊，真系点睇点。 我哋尝试安排下啦，阿云。 系 OK， 嗱呢个我尝试安排，一阵间再睇睇。 好， 咁咧就睇下先啦。Martin 嗰啲我唔讲啦，呢啲系赞美嘅说话，我哋唔讲啊。嗱，咁今日咧，点解揾阿杰斯仔上嚟咧？啊，傑斯仔咧，你就即系一段時間冇喺香港度， 系 咁其實你之所以北上咧，就同好多其他香港人一樣嘅，就是、想去揾食，當其時香港嘅經濟環境有關。其實你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咧？即係97年金融風暴之後，你嗰、那個即係、就是、個變化咧？呢、這個好典型。 唔係，我更正少少先。其實我就唔係金融風暴嗰陣時突然上上海嘅、我就幾有緣分嘅同上海，我就大約1992年到我就已經開始上上海嘅。嗰陣時我就係搞我係做製作公司，咁咪一間日資嘅製作公司，跟住然之後咧就上咗去就幫佢哋就同上海電影廠就喺嗰邊搞個 production house。咁我其實做過好多飯嘢都喺上海，咁就輾轉十幾年，即係15年到啦。我就長住短住咁樣咧，就都大部分時間都係上海香港咁樣留咯。咁就最多嘅時間留過即係兩年咁樣，一次過可能兩年咁樣，我又翻嚟啊。咁有時我又可能半年又翻嚟啊咁樣。咁唔知點解咯？我諗因為係個上海個經濟起飛嘅問題啦。我就去到做邊一份工咧？咁我就都會因為唔同嘅原因，我走咗上海。 唔係呢個就好簡單嘅，逢山笪地方嘅經濟起飛咧，你泛泛都撈嘅，即係等於年年香港啫嘛， 係 嘛？你大落嚟咁樣，喂，唔使驚冇嘢做嗰陣時， 係 嘛？你只要有少少諗頭，你隨時自己做生意仲得。 係啊， 而家上海咧，或者十年前開始上海就係咁樣嘅情況啦。係 啊， 但係調翻轉香港就唔係啦。 啱嘅。 系嘛？ 基本上啱，系啊。即系如果你话九七前同九七后咧，如果你用九七做个分水岭咧，就我谂我见到个最大嘅分别就系咁咯。即系你九二年我上去嗰阵时咧，就个上海好唔同啦吓，即系高架路又冇啦，浦东仲系 仲系开 发 中，开发 中。 我啱上系啱啱只系有呢个外高桥保税区，咁就其他全部都系农田嚟嘅。咁你最大嘅分别咩？系咩咧？就系九二即系九七前咧，就你知上海人就好崇洋嘅，其实崇爱啊。即係嚴格上嚟講就咁九七前咧就上海人會當香港人咧就都幾以有一個香港人做朋友為榮嘅。 當時我們那時我的香港是一個品牌。 係啦，但係九七後咧就兩個世界啦，就佢哋都會知道啊，你香港曾經唔掂啊，仲係幾唔掂啊，咁跟住就而家啲香港人咧就上嚟都係幫我同我哋爭飯食啊，即係。就實力又可能同我哋差唔多，咁所以佢哋就唔係話好鍾意香港人嘅依家。咁反而就呢幾年就會係崇洋啊，崇老外就會緊要啲。 老外呢就不嬲都係㗎 啦。 係 啦。 個問題呢 即係香港人就已經變咗係自己人啦。 自己有。 咁就已經所以係好唔同 嘅。基本上喺上海呢就即係佢哋覺得咧喺上海以外人咧嘅大陸同胞咧都唔係點值得睇得起嘅。 係啊，呢個係上海人嘅特質啦。 一般 係。所以其實就你講如果你共同成個全個中國即係其他省份啊嘅人講開上海人咧，我諗就冇乜邊個對上海人有好感嘅，因為我諗最主要原因係因為上海人排外嗰個心理就好重嘅。 我哋自己有啲朋友或者親戚上去做咧，佢哋覺得好辛苦。 係啊， 譬如話你做一個主管嘅位。但是那些人呢那些尤其上海啲，佢根本就唔聽你講。 嗯。 隨時呢就即係你要叫佢做嘢呢佢做咗另外一樣嘢或者唔做。 啊多的士啦。 係啦。咁所以呢就即係呢個構成一個即係香港人喺上面做管理層嘅一個即係幾大嘅挑戰。 係呀。係呀。 但我哋應間先再講即係詳細討論即係上海嘅變化。你譬如話呢你喺即係香港你自己有本身嘅事業啦、 嗯、 即係我之前同你接觸我哋聽過你即係其實嗰時你個經濟狀況都唔錯。 嗯。 是什麼理由令到你即是你曾經要離開香港或者要其他地方找一個機會呢 都好簡好簡單啦即是我想我怎麼說呢我一路都是做一些agency, 中間人即是做一些我想即是其實好簡單就是因為香港即是而家嗰個 job opportunity 太少啦、 嗯、 即係你焗住就要上去上面因為喺上海嘅即係機會真係即係好多。 我簡單解釋一下啦譬如講話即係以前好多名牌公司總部、 嗯、 都喺香港㗎嘛。 系，但系呢个系 走晒噶啦， 系啊，走晒啦， 大部分走晒上海嘅，譬如上海走晒上海噶啦， 系啊，呢个可以讲。 嗱，你譬如话你作为一个名牌公司嘅嗰啲即系资呢个辅助嘅业务， 嗯， 你系咪走埋上去？ 而我哋就要跟住佢上咯， 因为就要跟住佢，你要服务佢啊嘛。 系啊， 你唔可以喺香港做 呢啲。我哋呢几年我都系做礼品啦，做礼品嘅生意啦。咁就礼品就好，我好多嘅国际品牌嘅客咧，就全部差唔多都走晒上海嘅。啲总公司即系以前就讲紧三四年前，佢仲系喺香港又有总公司，但系而家全部 冇晒啦 ，head office 全部喺晒上海。 呢 度就只系整一个叫做港澳嘅。office 系啊，系好恐怖嘅吓，即系然之后就整几丁油咁就算数，咁你所以你一定要跟埋上去，你先有得做咯。 嗱，呢个唔系我哋话即系特登嘅夸张，如果你系事实发生咗嘅事情出嚟， 嗯， 呢个亦都点解令到好多即系譬如话以前喺香港话捞得即系做到好高级啊，或者即系好资深嘅人咧嘅从业员咧，都要连根拔起一齐走上去大陆。 系啊， 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就话，即系如果你譬如， 但系唔系个香港人都适应到。 系啦， 系 啦， 即系我见过好多香港人系上咗去几个月，跟住然之后就走翻嚟搵个第二份工。 啊、 即系我啲客都系，即系佢系跟埋，因为系公司调佢上去，咁、 嗯、 就然之后跟住就几个月就翻晒嚟嘅。 嗯， 啊、即系做唔到。即系我可以讲个我见过有一个例子就好夸张嘅，即系有一个国际品牌啦，可以開名啊，都雀巢。咁Leslie， 即係我哋見過佢唔係上上海啦，就好多年前佢上北京嘅時候咧，係成個公司搬咗上去北京。咁六十幾人係香港人，但係唔使半年咧，就得翻三個留得翻喺度，全部係翻曬嚟嘅，即係適應唔到喺大陸做嘢。 嗯，嚇。咁啲工作崗位去咗邊度？ 全部俾東南亞嘅人啦，同埋就係大陸人咯。 就分攤。 唔係， 因為香港人其實係喺我見到咧、就是，我見到比較上嚟講咧，係比較其他國家嘅人咧，係比較難出去做嘢嘅。 係係、就是，因為我哋個生活條件太好。 我哋我諗係我哋個環境，從小個環境啊，即係譬如話舉個例啊，喺灣仔你行落銅鑼灣，你會覺得好遠啊。咁啊，即係講呢個路呢個路程咁，但係你譬如你去到上海咧，就一條街咧，由講緊嗰條街嘅一號行到去一八號咧，可能已經係兩條彌敦道咁樣嘅。咁你即係譬如好多嘢，好多生活上嘅習慣你習慣唔到，同埋香港人就因為冇成日出去咧，就變咗譬如我成日見到啲香港人即係去到上海做嘢，又話結咗婚又可能就掛住老婆啊，跟住然之後就未結婚又可能掛住個女朋友啊，又話空色啊，又呢樣又嗰樣啊，即係但係呢啲咧比較上嚟講咧，其他外國嘅人就少啲嘅。 係 係啊， 唔係佢哋譬如話咧，如果尤其是係外國人去咧，佢始終有一種獵奇嘅心態。 係啊， 即係話佢去喺度新地方，哇！呢好多嘢睇喎，好多新鮮嘅嘢喎，機會好多喎。 係啊， 咁就唔會話即係咁空色，即係令你成日即係諗翻你屋企嗰度。 係啊， 但香港人好大鑊一樣嘢咧。你乜嘢都見過啦，呢、 嗯、 啲我哋香港都有啦咁樣。咁你成日好有問題就話咧，始終係翻去香港好。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呢樣嘢，這個心態就唔係好好。 我覺得呢樣嘢就慢慢會轉變啦。即係我諗你要睇翻邊一個 generation 啦。我哋而家呢個 generation 或者即係我哋附近上對上一兩代呢啲咧，就可能會有呢個情況咯。但我諗咧就即係隨住中國個經濟發展咧，即係譬如可能而家嗰啲細路仔，香港啲細路仔可能大個佢就會唔係呢個心態，因為我哋以前就老鳳咁啊嘛。你畢咗業咧，你就一定係諗住打開份報紙就喺香港揾工噶嘛。 人哋挨住要你做工，每年加薪。 系啦，即系你唔会谂，即系我谂，即系十个唔会有一个系。 老实讲，我哋都 出去出边外地揾工 作噶嘛。我哋都难以适应啊！即系譬如话九七年之后咧，九年之前咧，我哋基本上咧加人工咧系每年10%。 系啊，我都经历过啦呢啲 老 讲 嘅， 你加10%都唔好出声啦，吓即系10%已经好少啦嘛。即系我都经历过呢年代。咁但系你譬如话好似新加坡嗰啲咁样，新加坡嗰啲大学生如果毕咗业咧，佢就会谂住啊，我准备我嘅願望係諗住去大陸闖下，闖幾年咁樣，即係佢哋有啲咁嘅心態，但香港人就唔會有這個心 態。係香港人冇咗呢樣嘢啦。 係啊， 同埋就即係你香港人都係始終個生活上邊咧個適應咧係差咗嘅， 差啲㗎， 差啲。 其實即係而家喺上海，其實香港人唔算係好 top 嘅，因為你知佢已經係好 international，即係你咩人種都可以揾到，咁就所以其實個競爭係好大。 係啦，同埋你有啲係回流嘅 ABC 啦。呢、 啊、 個就好多啦，呢、這個即係大陸都係好多 的。我哋講海歸嗰啲啊，係啊， 唔係啊， 唔係呢個 直情係嗰啲係喺外國長大啲。 哦，係啊，係啊， 好多都翻去啦，好多翻，因為我有啲親戚，譬如話佢都翻嚟香港學中文啦。咁如果你譬如去上海，仲更加多。 係啊， 即係如果你講而家即係鬼佬咧，即係外國人咧，佢哋第一個首選咧去咧就喺上海。 係啊，係啊， 因為即係好多奇力，即係古靈精怪嘢啊，即係有個人嘢喺曬上面嘅。 嗯。 咁但係呢個呢就即係我哋應該可以再詳細談講啦。 嗯。 但係即係如果你阿傑斯你返嚟去比較呢，睇話97年之後嘅香港同埋97年之後嘅上海，或者我哋唔一定攞97年去做一個線啦。 嗯。 即係譬如話我哋講前嗰十年呢， 嗯。 啱啱今年回歸十年啦，或者前嗰十年。 嗯。 其實你自己覺得即係兩地嗰個分別或者嗰個發展嘅步伐，即係差喺邊度，即係唔同喺邊度。 最大嘅分別就係、是、因為最大嘅分別就係、是、你話如果係九七前咧，即係講緊十幾年前咧，你知香港人最叻其實係做一啲中間人啊，做一啲買板啊咁嘅工作啦。即係我諗係個環境唔同啊，因為譬如你如果講十幾年咧，十幾年前咧各行各業咧好多行業咧。中國都即係未係完全開放嘅時候咧，就好多嘢要真係要靠香港 做一個中介， 做一個中介嚇。咁詳細唔講係咩行業啊，但係即係我諗呢個係最大分別咯。即係如果你係過而家呢個時候咧，就係香港就冇咗呢個優勢。咁而上海就係長三角嘅一個窗口啦。而長三角嗰邊而家其實係配合埋所有即係譬如話義烏啊、溫州啊咁嗰邊嗰啲咁嘅 蘇州 啊嗰啲咁嘅工廠啊，咁然之後上海就係佢哋嘅一個窗口咁樣，所以咧就即係喺上海，即係上海而家嗰個機會就多過香港好多咯。 係各行各業都係。 即係除咗金融嘅啫，我咁講啊， 都唔係啦。 炒唔係炒股都好勁啊！ 係但係嗰、那個即係始終都係嗰個法制啊，嗰個 system 咧，香港即係金融係比較健全啲咧。我諗就仲有得玩嘅，即係淨係玩嗰啲即係中資上市嗰啲、啊，我諗都可以玩翻，仲有十年八年玩。咁、啊、但係就其他嘅嘢其實真係取替曬嘅，即係而家上海係個發展係快到咧，就即係唔係以一年一年計嘅，即係以一個月咁計嘅、嗯，即係如果你有一個月冇上去咧，即係成你好多上海即係個別唔同嘅區咧，佢嗰個變化都好大嘅，因為嗰個發展真係快得好緊要 咯。我係兩年前上去上海喎，而家即係兩年後。 哦，絕對唔同得好緊要。 咁、啊、我只可以問你問題啦，你我問你答。好，我哋一陣再讀一讀先 ICQ 咧，我哋再bring in 再翻嚟啊。咁咧就阿 Peter 咧就話咧，我應該講多啲台務，就呢、這個我都想嘅。不過即係咪個個聽阿 Paul 應該係咪個個聽眾都中意聽呢啲嘢咧？咁就好難講啦。咁我盡量保持一個平衡啦嚇。咁咧就有聽眾咧教我哋點樣即係裝呢個 Softcast 啦。我諗就咁樣啦。我建議如果有啲聽眾咧，就佢哋係真係比較熟悉嘅時候咧，就或者即係寫個 email 同我哋聯絡，即係我要詳細啲問一問佢嗰個問題嚇。咁另外一個我啱醒起咧，就阿寶咧就寫咗 email 俾我，就講到嗰個台歌問題。嗱、這、呢個咧就即係一個比較煩，即、就、係、是、複雜嘅問題，因為譬如話我哋要即係作一啲台歌嘅時候咧，整個代表整個台嘅時候咧，我哋需要一啲比較即係詳細嘅資料啊，嚇！即係究竟我即係咩音樂係襯到我哋嗰個台個風格或者咁樣咧？所以咧，阿寶個講話啱嘅，就想揾一次機會咧同我長談。咁阿寶咧，你聽到之後咧，你就即係大家睇下約一約個時間，我出嚟同你傾傾嚇。咁或者有其他朋友都中意，即係想同我哋作創作一啲歌曲咧，咁我哋都無人歡迎嘅。 嗯， 嚇咁啊，即係任何嘅嘢啊，即係我哋可以透過個聽眾幫手咧，我哋都即係好希望聽眾能夠同我哋主動接觸啦嚇。 OK， 我哋休息間再翻嚟啊。好啦，咁啊，听完音乐之后翻嚟啦。 好， 嗱，咁啊，杰斯仔咧讲上海咧，就即系我哋讲 in 少少啦，系、嘛？即系譬如我哋讲下边度去蒲啊，或者咩咧，就留翻俾呢个战南周期， 可以留翻喺，可以留翻喺战南再讲一次上海嘅，有咩好嘅地方玩？ 咁啊，上海咧一样嘢，据我所知系贵嘅啫， 系啦， 其他嘢咧都系好过呢、這个即系。 其实可以讲少少嘅，即系笼统啲讲咧，就系、是、我有好多朋友咧，就未上过上海，佢知我成日喺上海咧，都话哇你好啦，喺上海好多嘢玩啊，诸如此类啦。咁但系咧，即系我的经验就是即係如果係 compare with 呢個長三角同珠三角咧，就點都係珠三角好玩好多嘅。即係點解咧？因為上海其實係頗保守嘅，咁同埋咧玩咧，佢就你頭先講咧，就係消費係頗貴嘅， 好貴。 佢係香港，其實基本上係香港價錢。 咁 我懷疑貴過香港價錢， 直情係你如果夜總會嗰啲係直情係講緊係香港嘅中國城大富豪嘅價錢，咁咧而佢嗰個 service 咧係仲可能比呢、這個香港差嘅。咁點解佢可以收咁貴咧？其實就係因為咧佢個 market 問題，因為珠三角咧就係大部分都係香港台灣客，咁而呢個上海咧就係即係老外為主啦。即係我打個比例就係、是，譬如你喺新天地、啊、如果你好熟，你大部分人熟新天地咁樣，新天地夜晚好多流鈎啦，即係好多出嚟做嗰啲啦。咁佢哋唔係好想 想， 如果你係香港人，佢唔 想 接 你， 點解咧？點解咧？你香港人開價1000-1500咁樣即係冇辦法又去咗賤南嗰個，咁佢已經唔係好想做，你仲要講價，佢開1000-1500，你仲要 其實係賤， 咁係有原因嘅，點解咧？因為但係你真係 cheap 嘅，因為點解咧？佢揾到一個老外咧，佢嗰晚已即係一劑已經可能係$300咁佢，所以你仲要1500佢開價，仲要同佢講價咧，咁佢就真係覺得你即係唔該你行擺 頭啦，早頭 方嘅。咁所以呢個係形成點解上海其實個消費係幾高嘅。咁所以其實總體嚟講，上海係唔係太好玩嘅地方。 我仲補充一樣嘢啦，即係阿傑斯頭先講個貴咧。其實如果你去最 top 嘅消費場所咧，我唔講係淨係玩嗰啲，譬如食飯咧。唔知係貴嘅問題，係你有冇 face 啊？係 啊， 有啲場咧你係 book 唔到嘅， 直情係啊係啊，食嘢就直情係啦，啱啊！而家越嚟越嚴重啲嘛，即係全部要係留位啊！譬如星期五夜晚咧，你好多越貴嘅地方係越揾唔到位嘅。 唔係我講係咩啊？係你譬如係官啊嗰啲先，你先 book 到位。 係啊， 我而唔係講話你即係你要預早 book 嘅問題，係有啲地方咧。如果你唔係一個夠即係夠手瓜硬嘅咧，基本上連去都去唔到。 嗯嗯，係 嘛？ 係 啊， 係啊，冇辦法，因為太旺啦，即係上海人真係非常之旺而家。 佢即係所謂十里洋場啦，即係講即係上海人好講排球㗎嘛。係 啊， 嚇。咁但係即係除咗我哋講啲玩之外咧，其實一樣嘢咧，我覺得好有趣嘅，因為我去上海咧，我發現最咩最多咧？ 嗯， 就係街頭騙子加乞衣。 街头边都多黑衣系好多嘅， 系好多嘅，多到你帮，多到你 黑衣系多到连地铁入边啦，即系你坐地铁咧就我就成日都带住啲神沙嘅，咁就而我亦都发觉咧就最好嘅场所黑钱咧就系呢个地铁嘅，咁佢就会系逐个卡走埋啲人度咧就跪喺你面前，一路系咁熬到你俾为止嘅，咁就好多人都会俾嘅，咁啊系黑衣系好多嘅。吓骗子我就唔敢讲上海系咪多，因为成个大陆都多噶啦，讲真。 我睇法上海特别多咯，因为点解我净系企喺条街度，跟住几条友嚟就想呃我钱嘅。 系啊系啊，咁就我就建议大家就如果你有同情心咧，就喺街度就真系唔好俾钱俾乞衣咯，因为你俾一个咧就跟住好多人追噶，好多人追系啊，尤其是喺游客区嗰啲地方就好紧要嘅呢样。 系 咁、啊、所以我哋通常都唔会俾，我就通常都会系喺地铁会俾嘅，因为费事佢烦，因为佢就真系连条裤都掹住嘅，咁就又有大人又有细路，咩都有嘅，咁就通常我就所以我就会预备定啲神沙咁样咯。 咁、你工作嘅地方喺边区？ 我喺虹桥区嘅， 喺虹桥区。 我住就住喺呢、這个 虹桥应该机场嗰边 嘅。虹桥区好大嘅，就唔系好近机场。即系如果我公司去机场都要30-零蚊的士咁样咯，11蚊起标，咁就都唔系算近嘅。吓、咁就住就住喺长宁区，即系就住喺中山公园嘅附近咁样咯。 嗰头有咩嘢地方 wet 啊 ？wet 嘅地方啊，中山公园嗰头冇乜地方咩 wet 嘅。咁而家系慢慢就发展成一个，即系除咗徐家汇之外，就另外一个购物区咯。因为嗰边就有几个几地标嘅百货公司商场起咗出嚟嘅，即系喺呢一两年嘅事啦。咁、所以譬如话我嗰边就有一个叫龙之梦啦。龙之梦而家就即系基本上你一讲话喺龙之梦等咁就上海人都會知道，即係 等於係咪等於我哋嘅 Sogo 咁樣？ 係啦， 咁所以就包括就如果老字號啲就喺嗰頭就有呢、這個新寧廣場，新寧廣場就係新世界集團嘅，咁嗰個就十幾年嘅百貨公司啦，咁嗰頭就都係一個好旺嘅地方嚟嘅，咁就而家就慢慢就已經唔係淨係。 遊客知道的南京西路啦，或者是徐家匯啦，其實現在慢慢就會又已經越來越多一個一個 的購物 商。我就正想問你啦，嗱，我哋去極咧都係呢、這個南京路嘅。 嗯，南京路其實在本地的上海人呢是不去的。 啊、多數為什麼還這麼多人呢？為什麼還這麼多人呢？ 那些人是、有兩種，因為我除了做禮品，我亦都做玩具的零售銷售，所以我就知道那些人的買東西的特性、啊。其實本地人呢就在南京西路呢就通常都是得個閒置的，就不會在那裡消費。那徐家匯就是一個很強的消費區。咁就南京西路通常都係遊客嘅啫，即係如果你係十幾年前南京西路就冇步行街嘅時候呢，就我唔知你應該你都知啦，就係、是、以前舊嘅南京西路嗰條街呢就好多嗰啲南貨買㗎嘛，即係譬如咩金華火腿呀、啊、鴨腎呀嗰啲就會喺嗰度賣手信㗎嘛。咁而家就有一條好大嘅步行街囉，咁嗰度就有好多所謂大型嘅百貨公司啦，但係嗰啲其實都係其實嗰個南京西路做銷售就好難做嘅，因為其實遊客又唔覺得嗰度啲嘢好有特色，而家咁而本地人亦都覺得嗰度啲嘢貴，就唔會喺嗰度買。咁通常都會去翻呢個徐家匯啦，或者就係佢再 cheap 啲咧，就會不過而家就執咗啦，就係雙陽城啦。雙陽城其實就好似深圳嘅羅湖城咁樣，就好多翻版啊嗰啲嘢賣。咁以前係老外都好中意去嗰個地方，不過而家就執咗啦。咁就另外就我剛才講嘅，譬如話中山公園嗰頭啦，嗰頭係另一個新興嘅商業購物區啦。咁再遠少少咧，而家有一個咧就叫五角場。五角場就喺江灣鎮嗰邊嘅，即係喺呢個應該如果我冇記錯應該復旦大學嗰邊。咁嗰邊又係另一個好大嘅商業區。咁所以其實一路一路即係變化得好大，上海係好恐怖 嘅。唔係恐怖啦，即係人哋摸地，我哋 唔係同埋佢因為地方大啊嘛， 地方大 係啊， 即係你好少地方去香港唔係坐山嘅喎， 係啊， 即係你想即係做多啲嘢都難啊嘛，點解全部即係你譬如港島咁樣，你再搞少嘢就撞到個山，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你話起樓啊嗰啲真係快得好緊要嘅，即係譬如話我曾經見過嘅就係我早三四年前我住過喺靜安區，咁喺靜安區嘅時候咧就啱應該唔知三四年，就我就睇住周正係點樣成條街啊，係將啲樓拆曬咧，係好犀利嘅，即係佢可以。佢嗰啲街係好長嘅，佢拆半條街咧，即係好似你第二日瞓醒咧，半條街嗰啲屋係冇曬，好似俾核子彈炸咗。 我咪就見過， 好恐怖。 我嗰次就上去見到 喺、 啊、市中心啊，係成單大廈拆曬拆剩，中間有一座豆漿鋪唔肯搬。 係啊。 幾即係嗰個鏡頭係我最深刻嘅，成間大廈拆曬噶啦，淨係等即係周圍係廢墟嚟嘅。 係啊。 我又唔知點解又走去碼頭去買豆漿喎，嗰條友真係死都唔肯走咯，即係所以我哋而家講叫釘子户， 釘子户啦， 釘子户 係啊，我知， 係啦係啦， 係啊， 嗱咁呢度打一打啲 又快起又快， 係啦，呢度打一打啲 ICQ 先啦，嗱、 啊， 就阿 Martin 問上海治安好唔好？上海治安係好嘅， 上海嘅治安係超好嘅， 係啦， 嚇咁啊我諗因為其實我成日講一個打一個比喻啦，即係要講多兩句啦，即係其實上海喺阿爺心目中咧就係一個即係愛靚唔愛命嘅一個寶貝女嚟嘅，即係入邊你就算佢入邊千瘡百孔咧。對外嘅嘢佢一定要做得好靚，咁所以治安係其中一樣啦。咁同埋我哋成日都講笑就係因為我哋成日講就係話你唔會好似法國會發現喺廣州深圳嗰啲通街會有人搶嘢仲冇人幫手，係放心點幾兩點幾三點凌晨你都可以好安全，因為點解呢其中可能仲有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上海啲人好八卦，咁咧如果你真係有人喺街度搶嘢，可能公安未到啦，已經俾八婆圍住曬，咁所以你係走唔甩嘅，咁所以做賊都唔喺上海撈。 即係上海咧，就基本上我諗咁樣啦，治安就冇問題嘅。不過我係提醒你一樣嘢，就係黑衣多，即係我自己經驗咧，騙子都多。咁騙子冇問題啦，你唔睬就冇事噶嘛，係咪啊？所以就唔需要驚嘅。 係 一定係比深圳同埋呢個廣州好。 是啊，好多 、啊、 因為我哋深圳講，我哋廣東人所謂南蠻啊嘛，咁、啊、所以冇得比嘅。 係，咁咧就上海啲呢、這個仲問得好啦，上海啲女索唔索？ 上海啲女索嘅，但係 呢個問題咧係好多好人啊問得好籠統， 好籠統嘅。 因為點解咧？嗱、啊，始終唔明白一樣，大陸嘅流動人口好多 嗯。 上海本身嘅女仔咧，索唔索呢個另一個問題。喺上海做嘢或者上海呢、這個即係喺外來人口嚟，又另一個 啱。所以首先要搞，唔係我哋要收窄個範圍先。 如果你讲上海啲女，就讲上海妹。 上海妹， 咁上海妹咧，其实系正嘅， 系 吓就皮肤白滑啦，吓即系 你摸过咩？ 好娇美啦，摸过咁嘅。咁啊，咁但系要有一样要忠告大家咯，即系我啲上海朋友都会成日同我讲嘅，就系如果你系未结婚嘅，你想搵个老婆咧，就千万就不要搵上海女仔咯，因为上海女仔就即系好有本事去点，即系去 occupy 个老公嘅。即系你总之就如果你娶咗个老婆咁上海老婆咧，咁你下半身人咧就你自己要自己睇下点样打算。 所有个 run down 啊，所有 schedule 都定晒噶，你唔需要快烦恼嘅。 系啊，调翻转咧就即系你玩下就 OK 咯。吓，因为其实佢哋系几个办法，因为上海就女仔系强过男仔嘅，所以调翻转咧就 系 如果你系上海女仔嘅话咧，我就好建议大家揾一个上海男人做老公嘅。 上海 男 人 系 好 正嘅， 上海 男 人咩好咧？吓，系可以做家务啦。去买餸啦，去烫衫。 唔正子，我公司大部分嘅女同事咧，佢哋咧都系夜晚翻到去咧，都系老公煮饭兼洗碗嘅。吓，呢个系好出名，龙应台都写过，唔系我讲啊。吓，即系唔系话个老嗰、那个老公冇嘢做，系两个人都入公一份婆一份嘅。但系咧个老公放咗工就去负责买餸、煮饭、洗埋碗嘅。吓，咁所以系上海男人系好好嘅。 我哋港男应该向呢啲上海男人学习。 唔得，做唔出。 嗱，尤其啲贱男听住啊，人哋上海男人系咁样嘅。 系。 咁阿杰姐，一般嚟讲咧，你譬如话，即系我哋唔讲去即系 wet 啦，我哋譬如我哋认识即系上海嘅女仔，即系假设我哋要即系交朋友啦。 嗯。 其实你会有咩建议？ 有咩建议啊？ 吓。我点解要问呢样嘢咧？因为我自己有啲旧同事上咗上海， 嗯， 佢发觉咧系即系打入个圈子好难， 嗯， 即系譬如你香港人咁样咧，你要沟通，即系同上面啲即系本地人沟通咧，佢发觉好、即系好辛苦，做唔到，即系佢几两年都做唔到、你自己有冇呢个难题咧？ 我谂我就冇乜呢个难题嘅。 第一样先啦，第一样问题先啦、你先讲上海话。 上海话识少少，但我唔会讲，但佢哋听，佢哋讲我大致上听得懂啦。咁就亦都我亦都唔觉得话好似法国人咁样，即系你唔识讲法文，佢会鄙视你。咁大部分佢都系讲国语，咁佢都系通常就因为上海人都好国际化，佢知道如果你系外人咧，基本上佢都系用翻国语同你沟通嘅。咁就 我自己嘅感覺咁喎，佢哋好接受我哋啲港式普通話喎。 呢、這個一定啦，當然啦、因為早年 啲講得咁差嘅， 因為講緊大約十年前到，佢哋係真係好崇拜香港人噶嘛。佢哋包括就佢哋會去學香港，去學廣東話啦，去卡拉 OK 會唱廣東歌啦，即係呢啲 資源咗一定做。我哋廣東歌咧係揚威大陸噶。 哦，絕對係啊！ 我有一次我喺長沙咧，長沙湖南啦。我路过啲卡拉 OK 咧，竟然系唱咩咧？唱张国荣。 哦，但系我 系佢直情系唱广东话。 广东话噶，广东话噶。我见得 唱 系啊，我知。吓呢个又绝对唔失威嘅，但系呢一两年咧就失色少少啦。呢一两年上海就最犀利嘅系韩风咯，即系韩国系最系劲过香港嘅。因为我想都是那个就是他们觉得韩国那些就似巨星多啲啦，因为香港那些就真的太多人回去捞了，即是明星那些呢 cheap 晒了现在。即是你讲都不信的，即是如果你在上海呢，你长期生活呢，你可以见返好多你已经遗忘了的香港明星的。 我见到 多到不得了。 你知不知道见到 哪个？是你讲 啊。我们那时公司搞 function 呢，即是以前的公司搞 function 呢，我是接到陈芬奇。 哦，陈芬奇。仲有一啲咩？ 我见埋叶童啊！ 我有啲我又噏唔出名啊！即系以前曾经又做过下歌星，即系好多而家，你突然间就哇！咦？点解佢又喺度嘅？咪系啊！即系如果你话比较出名啲嘅，就我谂吕良伟啊、万梓良嗰啲都仲有做紧男主角，拍紧电视剧嘅，都仲有嘅。 喺上海， 吓咁就好多嘅，譬如啊，曾志伟又有啦，同埋都可以讲，同埋咧大部分都系配音嘅。咁咧我就净系见过有两个唔使配音嘅咧，就系曾志伟同埋呢个沈殿霞，就可以俾佢用原声。呢、這个唔系话佢哋关唔关乎佢哋个讲嗰个普通话讲得正唔正，我谂系个江湖地位问题。呢、這个可能萧山会清楚啲，但系我一路留意咧，就系苏花只系得两个。 可以用原声，其他就全部都是配音。 系咁老实讲啦，即系我哋啲普通话都系实在系太普通啦、啊。我都建议配音嘅，因为 都系嘅，都系 都系啱噶，都系啱嘅， 啱嘅。 咁有个问题咧，都值得问阿杰斯仔啦。即系上海妹同港女比较，你会点睇法咧？ 哦，咁大分别啦，大分别啦。即系首先上海女仔系而家系真系开放过呢、這个香港女。 我话你听啊，香港女仔系好保守， 非常保守。 大陆嘅女仔系开放好多。 即系如果你讲衰啲，如果你讲话沟女咁咧，你沟一个香港女仔咧，可能你谂好多方法先埋到身。上海女仔你唔使太担心啊，你净系搭调翻转就系、是、你最紧要就系谂住咧点样沟咗佢之后咧，唔系点样甩身咯，即系唔好上到身咯。 系、哎， 即系呢个就系两个最大嘅分别啦、 哎，最大分别咁样吓。咁啊，即系但系如果除咗上海女仔之外，外来嘅女仔点？ 所有大陆女仔其实都系而家，尤其是喺上海，因为你喺嗰个城市度生活咧，就即系慢慢成个 culture 已经系令到你即系唔系话仲外省啊或者本地咁样去分嘅、 嗯。 即系其实而家睇上咁讲喺上海嘅大陆女仔，其实都系即系颇开放嘅，无论喺佢嘅衣着啊，喺个外形啊，或者系佢嗰个观念啊，所有嘢佢都系 系 比香港女仔开放得好好多嘅。 我想补充一样嘢，其实佢开放系唔止喺性方面咯， 系 各个方面，即系譬如话，就算佢自己个人嗰个生活都系， 系啊， 即系你 佢懂得点样去 enjoy 啊，诸如此类都系，即系呢样嘢。 唔系，所以我嗰时我去，佢哋同我讲嘛，佢话佢基本上咧，佢哋就算平时做嘢咧，佢哋都要玩到夜晚两三点。 嗯。 是玩到好癲， 逢星期五嘅夜晚就一定係玩到好夜嘅。Weekend 因為星期六唔使翻工，所以星期五嗰啲夜場就好旺。係啊， 呢、這個唔止啊，就算佢平時日翻工咧，佢哋都玩到好癲。 嗯， 即係所以佢你睇到即係成個佢哋嗰個社會有一個活力喺度咯。 有活力，有活力。其實佢係幾幾似，其實香港同上海真係好似嘅，即係因為我成日兩邊走，即係而家嘅上海就似係我哋嘅廿零年前到嘅香港，即係啱啱起飛嘅時候咯。 但係嗰陣時有少少唔同，因為香港當其時嘅資源咧又冇今日咁勁啦。 嗯， 即係上海今日嘅。即系 哦，咁梗系啦， 钱起上嚟咧唔信 嘅，系啊系啊， 嗰种有钱法你系豪到嗰种方法， 系啊， 好唔信啊， 系啊系啊，贫富悬殊都好犀利， 好犀利， 好犀利，好犀利，所以其实如果系穷咧，喺上海挨穷就辛苦过喺广州或者深圳嗰啲地方， 更加辛苦，更加辛苦喺香港， 系啊，即系而家其实如嗱我冇做过咩调查啦，但系一般你话即系白领打工仔，即系喺上海嗰啲咧，佢哋通常都系3000零蚊啦，我谂平均人工，嗱3000零蚊咧，你喺广州同深圳生活咧唔太差，都 OK 嘅，顶得住，但系喺上海就真系好难顶嘅。咁其實所以點解就引申咗就話其實喺新天地係好多女仔出嚟做副業嘅，即係真係日頭有份工，夜晚再出嚟 啦，係啦， 係冇辦法，因為佢哋又要 維皮 買，喂大佬佢哋又要買名牌手袋，係啊， 又要買呢、這個即係呢個呢、這個即係靚嘅內衣褲， 係啊，好誇張嘅， 因為我點解會講呢樣嘢？因為我發覺咧，我上海嘅時候咧，發覺係最多呢、這個即係名牌嘅內衣褲。 嗯 嘅布贴喺上海， 乜嘢都多。 你见到喺广州冇呢样，好少呢样嘢噶，或者深圳都少，深圳比较多，但系深圳你见到上海周围都系。 同埋因为同埋有好多 branding， 佢哋嘅旗舰店系一定拣喺上海开噶嘛，所以你基本上而家噏得出嘅上海全部都有 啊， 系啊。 但系我唔明白一样嘢咧，即系如果你系上海人咧，佢哋买名牌咧，就我唔觉得即系比香港难。但點解都咁多人走嚟香港買名牌咧？ 我都唔明嗱，我啱才想講，我有個朋友都係個最近，即係我佢係做化妝小姐嘅，咁跟住然之後我諗佢一個月嘅人工大約係5000零6000蚊到啦，但佢就可咁啊，佢差唔多個月鋪鋪清嘅，使到好犀利，因為細路女啦。但係佢早上個月見到我嘅時候，我啱啱托人喺香港買咗個 LV 袋啊，俾你睇下靚唔靚咁樣，7000幾蚊嚇，咁、即系我再问落去咁话你哇点解你可以用7000几蚊买到个 LV 袋咁样咁但系佢又唔再讲落去啦吓咁但系佢哋都系会喺呢、這个即系佢哋都系会托翻人喺香港买嘅我谂两个原因咧就系佢哋感觉上佢哋都系仲系觉得如果要买外国嘅 branding 系就系、是、喺香港会平啲同埋咧就系、是、嗰个信心有保证啲 唔会买假货 吓唔会买到假货 唔会买到假货 同埋咧就 讲俾人听又轻香啲，即系呢个袋我喺香港买咁样就会轻香啲。咁我谂都系仲有呢啲咁嘅感觉嘅。 咁啊，呢个我哋而家剩下来嘅少数嘅优势其中一个啦， 少少好少噶啦，好少，即系手，你讲手机就已经系噶，手机早几年咧就真系全部都要喺香港买，或者托人喺，总之喺外地买。咁但系而家根本上全部已经喺大陆买，吓咁即系嗰个呢个优势已经越嚟越细嘅，系啊。 好，咁啊 ，Fish and Mountain 咧，佢问一个问题相关嘅，上海嘅物价会唔会贵过香港？咁啊，即系 哦，绝对。 嗱，呢个要分开讲。你讲系即系嗰啲luxurious 嘅，即系嗰啲就奢侈品咧，就一定系贵过香港嘅。奢侈品系贵过香港，奢侈嘅生活咧又系贵过香港嘅。 但系你正常生活咧，唔可以同香港比。嗱，即系我可以讲几样嘢啦。譬如话你买层楼，咁我谂你而家喺上海贵极嘅楼，即系炒到咁炽热，一般普通市民买嘅楼咧，中产嘅可能都系去到百零万嘅啫，即系我谂系等于一层喺新界得唔得？新界嘅楼到啦，吓咁，但系即系虽然佢仲系飙升紧，咁同埋就日常嘅生活咧，那个洗费你唔可以同香港比，即系但系佢。无可否认，上海是整个大陆的消费最高啦， 最高 但我想是三分一到啦，三分一香港。 嗱，呢个是一个比较即系complicated 吓，即系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点解你要计几样嘢嘅？譬如话我要去 wet 嘅，咁有啲人唔去 wet 噶嘛，咁你唔去 wet 咪自然平好多咯。嗱，我净系举个例啦，交通费已经平咗好多啦。香港交通费 交通 贵到畸形嘅，全世界最贵嘅交通费。 啱啦，你搭到几远咧？就搭地铁都系四蚊嘅啫。最我諗我如果冇記錯最盡都係四蚊嘅。 我哋已經搭 十幾蚊啦。係啊，交通費就已經唔使。我日日都係坐的士，都唔咬肉嘅。你要我喺香港日日坐的士，我真係死俾你睇啦。 所以呢樣嘢就係一個好大分別嚟嘅。 係啦。 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話講嚟，我哋講到最 top 嘅消費咧，我話聽緊聽啊，100% 係上海貴過香港。 係啦，唔係嗱，你要咁講，如果你份人工係大陸人工嘅話咧，你喺上海生活係頗吃力嘅。如果你係香港人工喺上海。是啦，在上海生活呢仍然仲是好逍遥的。即是因为你在上海可能一个月使四五千蚊，咁你个生活都好舒适下㗎啦。即係讲緊未除咗你租楼嗰个去计。咁但係你在香港使四五千蚊几日都搞掂啦。 咁啊，所以呢个一个比较唔同嘅分别啦。另外一样要讲嘅呢就係话呢上海去年呢炒楼呢係好掂嘅，前咗两年。但我谂今年开始唔掂啦。 我喺上面睇咧，就同你哋睇新闻嗰有啲唔同啦。其实就我哋睇到咧，就系上海政府做中央或者 even 中央系做好多嘢，系去想禁嘅。咁但系咧，佢有个特性，佢同香港嘅炒楼系有啲唔同嘅。就系、是、譬如话上海嘅楼嘅新楼仍然系不断咁起啦。佢通常有个特性咧，就系咧，佢好多楼咧一起咗咧，佢嗰啲单位咧就好快就卖晒。但系咧。一兩三年之內咧，可能咧嗰棟大廈仲仍然有好多係未冇人搬入去住嘅。點解係咁咧？我自己嘅理解就可能係因為即係附近有好多 hot money， 有好多 black money， 咁所以咧就嗰啲佢哋係唔係好太需要嗰個樓宇按揭嘅？咁尤其是係溫州人， 係啊。 咁所以咧佢哋啲樓咧，譬如話早兩年好癲嘅咧，就係咧等樓一起好咗咧，係 溫州 所有單位已經賣曬 嘅， 賣曬 嘅。一系列 嘅，其實而家都係咁嘅情況嘅，因為你話所有佢做嗰啲咩設施咧，即係譬如話借錢個 rate 嗰個 interest 又要高啲啊，又話咩，完全冇問題，因為佢根本就唔需要同銀行， 佢唔需要做咩 mortgage， 係啊，咁所以其實係嗰個現象係唔同香港嘅，係啊，幾怪下嘅。 我哋其實應該有個時間咧，揾個時段出嚟講講溫州，因為呢個即係實在係太重要啦。 呢個係啊，呢個係溫州人係真係。即係好犀利。 嗰啲即係對大陸冇認識嘅人咧，温州係浙江嘅。咁一個即係大陸營商最勁嘅城市。 其實而家最豪氣嘅喺上海嘅人就都仍然係 温州 人。而家就開始仲有義烏人啦，咁嗰啲都好犀利嘅。 義烏喺邊頭㗎？ 義烏都係喺個頭咯。 義烏係咪應該係 喺 蘇州 再落啲？應該係。我唔就唔係好，總之就即日來回到嘅，好近嘅啫。 咁咧就我哋 花少时间讲埋上海之后，跟住讲其他，因为杰斯就喺走匀珠三角、长三角啦。我哋要讲少少，即系苏州啊、扬州，你有冇落过啊？ 有 啦，嗰啲要讲少少。跟住就讲讲呢个东莞啦，因为东莞咧就实在太 使唔使讲到咁， 即系太多人想知嘅吓。咁啊，打一打两个问题先。阿苏田问咧，上海系咪好爱面子？咁当然系啦。 系啊，上海人好爱面子嘅。咁啊，上海其实有好多怪嗱，我可以咁讲嘅。其实咧，如果你啲人去上海，即系去上海旅行咧。其实上海最值得睇嘅咧，唔系什么名胜古迹，即系佢唔同北京嘅。其实上海如果你净系睇名胜古迹咧，就一次就搞掂嘅，即系数得出嘅十只手指都，即系譬如嗰啲外滩啊、城隍庙啊、 咩 M1 特賓啊、 新天地啊之类嗰啲咁嘅嘢啦吓。咁但系其实有一样嘢系最值得睇嘅，就系其实系可值得系做一个好似背囊旅行咁样，跟住你去深入去感受一下上海人系点咯。其实上海人先系我觉得成喺上海里边最值得睇嘅嘢，因为上海人其实系有好多好得。意嘅嘢嘅，譬如话包括爱面子啦，同埋譬如话你喺度耐咗，你有时就会睇到佢有啲习惯系好过瘾嘅。譬如我举个例子，上海人好中意着睡衣出街啦，我谂啊梁锦祥你都知道啦。 系 咁，你又喂佢好 女人中唔中意着睡衣出街咧？ 中意，佢系着睡袍嘅。咁你嗱，佢哋系好怪嘅。佢哋你夜晚可以喺南京西路行街，会见到人着睡衣，搭的士会见到人着睡衣。我甚至最夸张咧，就见到咧喺间六星级嘅酒店入边咧，饮嘢都见到人着睡衣。咁你又喂佢哋好爱面子，点解会咁咧？咁后屘我同啲上海人问翻咧，就系佢就话俾我听，喂，佢话因为呢个就系上海嘅习惯嚟嘅，因为上海以前咧就系只要有钱人先有睡衣着嘅，咁咧，所以佢哋觉得着睡衣出街咧，已经系一个派头嚟噶。咁而咧，佢哋仲要咧系着一啲名牌嘅睡袍嘅，即系我曾经见过啲女人系着一件半透明嘅睡袍， 系 跟住入边系见到晒胸围底裤咁样。 我哋要将呢个风气带 嚟 香港，我哋要将呢个风气带嚟香港。 吓，咁所以即系其实系好值得去睇下上海人嘅嘢咯。其实 仲有一样嘢食啦，吓，呢样嘢我又感受好深， 食就好辛苦啦。 即系点解正熟食呢个上海菜咧，系好多碟嘅， 系好多碟， 好多碟嘅。 净系如果你唔识食咧，就净系食凉菜已经食饱啦。 食一餐咧，可能食十几味餸。 系啊，因为凉菜佢哋已经嗌好多噶啦。咁但系就口味其实系唔系，我十几年都唔系好习惯，就因为佢哋好油腻啦。同埋就啲味道佢中意好浓啦，就唔中意清淡嘅，咁所以其实上海菜都好难顶下。 阿杰斯真系嘴刁啊，因为咧就即系好似广东人食到咁清咧，系好少嘅。 嗯， 即系我哋嘅味蕾，因为我哋世界细个咧，即系我哋唔食辣嘢咧，我哋唔食啲味即系浓烈嘅味道嘅嘢咧，所以我哋个味蕾个敏感度好高。 嗯， 如果你细个食惯辣嘢或者啲咁浓嘅嘢咧，你慢慢咧你越食越 需求越大 越大咯。咁我哋发觉一样嘢喺上海嘅菜咧，好甜。 好甜啦， 好甜 系啊， 但系咧，我点解话阿杰斯即系嘴刁咧？因为我有一次我即系头先我哋讲过我长沙咧，你估点样咧？ 朝早就食辣噶咯， 辣一定系辣 系啦。 嗱，朝早点咧？朝早怼酒啦， 吓， 跟住第餐又怼酒啦， 系啊， 夜晚嘅餐都系怼酒， 系啊。 咁怼酒系点样咧？怼酒之余咧，佢系整煲全部都系辣椒， 超辣啦，湖南一定系啦， 系全部侧边红辣椒啦，中间有个肉。有個肉喺度啦， 係 咁唔係食嚿肉，係食嗰啲辣椒。 係啊，係啊。我去湖南咧食飯咧，我就我通常咧佢哋就有一碟係生嘅辣椒仔全部放喺度，嗰啲人就當小食咁樣食嘅，嚇，即係好驚啊！真係食到。 係，仲要對嗰啲五糧液一齊食嘅辣椒話，你真係攞命啊！ 係啊，係啊。 好，我哋休息間再翻嚟。 OK。